一哥，点解仲系喺个 mon 度见到你噶？冇声喎，一哥， 佢直情冇声。 喺度。咩事？ 唔系我，因为我都熄咗自己呢边支麦，我都惊自己一时唔觉意啊。 系咪啊？你有老婆有夹住啊？系啦，好啦，今日咧就阿一哥，不如关心咗你先啦，即系咩？ 系咯，你点咧？成个礼拜六 啊，而家。 系嗱，个人就精神好多啦，咁啊发烧发到上星期四尾，其实礼拜五都好好多噶啦，咁啊但系因为仲有啲水泡啦，咁啊而家左右手上星期四汇报咧就有20粒，咁而家咧都仲有20粒，但系嗰20粒咧大部分我谂目测啊，差唔多80%咧都结咗焦啦，即系已经变咗硬咗一劈咁樣嘅，咁但係都依然就大概2-3粒咧，仍然係呈呢個水泡狀，咁所以同監製啊、台長商量完之後咧，都建議我暫時留喺屋企，即係居家隔離做節目，咁啊費事影響大家。 簡單一句，因為生日咪近啦，係啦。 唔係，同埋而家係變咗好似枕咁啦，係咪？即係個硬度係刮一刮係咪會甩？ 係啊！我覺得有啲似咩咧？嗱，即係唔鼓吹、唔鼓勵啦。咁但係細個大家中秋節一定玩過蠟燭噶嘛。 係 玩啊，玩蠟燭。咁你啲蠟燭咧，即係滴咗落個月餅罐嘅時候咧，咁佢咪會停咗嘅？ 係啊，係啊， 停咗嘅蠟燭嘅嗰種質感。 哦， 所以我而家咧就周不時手。手痕嘅咧都喺度玩下啲枕咁样咯。 哦，咁啊，总之啊，冇乜事就唔好翻嚟住啦吓。我哋啲人睇尽啦，人情冷暖啊。 跟住仲讲句，我仔细老婆暖啊，冇啦， 知啦，系咪先？你唔 系都要讲下，其实寻日有见到阿队长嘅。 仲 吓你寻日见到佢，原来 人情系啊，人情冷暖咯，可以话系。 系啦，今日寻日因为医生嘅病假就净系其实开到上星期五嘅啫，咁啊觉得啊好似咁耐冇翻工唔系咁好意思，所以日头咧就戴晒口罩，即系做好晒防护装备咧就翻日头公司。啊，点知翻到去本身以为会一番嘅慰问啊，刘姓同事啊即刻退避三尺，咦你做咩翻嚟啊？你行开啲咁样。 我而家都惊我要坐开少少，你两个有咩紧密接触？ 冇冇紧密接触，行得好远，行得好远，系啊， 行得好远，行得好远， 即刻弹开， 直情公司同。系啦，公司同事就嚟要揾 啲避开晒佢， 揾嘢嚟喷我咁样。 唔系病系辛苦嘅，病辛苦。 我哋经历咗呢个 Covid 之后咧，大家好敏感啊，对呢啲。 冇错， 系啊，有冇乜事就大家唔好见啦，系啦， 快啲好翻啦，快啲翻嚟。 好啊，咁啊，开始今晚嘅沙漏情，大家好，我刘伟恒啊。 大家好，我系的神。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 系啦，咁我喺我哋讲今日嘅题目之前咧，我哋今日有游戏玩，今日星期二啊嘛，今日到我问问题啦。即系或者我系去考你两个啦，有嘉宾问问题嘅，我哋为咗迎接第15届嘅全运会啊，咁所以香港电台第一台就举办咗呢个一台全运会问答游戏啦。咁啊，今集咧我哋就有另一位嘉宾，我哋嘅同事咧就嚟考我哋嘅，佢就系咧呢个港式生活馆嘅曾慕雪啦。我哋听下问题先咧， 一台全运会。 我是港式生活馆的曾慕雪，手下留情的主持，你们准备好未啊？准备好就来的啦。全运会的竞赛项目其中一项是曲棍球，这项是讲求速度、耐力和手眼协调的活动，将会在10月30号至11月15号在广东赛区举行。曲棍球赛事如果出现平手的情况，会有一个类似足球12码的点球阶段，不过当然就不是叫十二码啦。咁而家考考你，如果曲棍球比赛两队打成平手，会采用哪一种方式分出胜负呢 ？A. 互射13米球 ，B. 互射23米球 ，C. 互射33米球。 啊！今晚我唔使估，真系好开心，因为我系揸住个答案噶嘛。 我知道， 你知噶？ 我估到， 你估到？ 因为我细个系睇《冰之骄子大》，我翻睇又翻睇。 13、23、33， 我记得和波佢哋冇咁远噶，即系23、33真系有啲远啊。13应该差唔多。 我首先想问一个咧， 即系咪错？ 即系我想问一个考考大家 ，which 数系唔记得噶？我想问大家，一码等于几多米啊？ 我唔识 嗱，因为咧佢我哋评估呢条题目咧，因为佢话咧类似成12码咁样嘅，即系分胜负啊嘛。好啦，咁啊12码我大约即系知道个距离有几多啊？咁12码换成米啊， 系有几 一道门两米高咯、啊？你谂下， 咁同马嘅分别呢，我记得我爸讲一马三尺， 咁三尺真系几多米？ 三尺就大约等于几多米啊？ 你知啊？呢个系咪先系问题啊？ 三一米等于三尺，又等于三尺啊嘛？系嘛？系咪噶？ 首先我哋咧，虽然成日话十二码十二码，但系我深信我哋三个咧都唔系经常去踢足嗰个十二人场嘅，十一人场，即系你唔好攞喺维多利亚公园，维园嗰七人场嚟啫嘛，嗰得九码嘅咋，系啊，系啊，咁所以嗱，我都唔知十二码几多，咁但系啱啱即刻 Google 睇咧，佢就话一码咧系大概0.9144公尺，即系0.9米左右， 系啦，咪所以咪就系一码等于三尺咯，我爸话系啊，啱啊。阿妈 系啊， 一尺都要30厘米嘛，系啦、啊，差唔多啦。 唔系咁0.9咧，你用一米计啦，差唔多挨近啦。咁 差唔多系啦， 12、17、13咯，我觉得 系。 我都觉得系13米嘅，因为曲棍球嘅场同埋好似细啲嘅，细过足球场噶嘛。 系细啲噶。 系咯系咯，即系个感觉好似系 handball 嘅 size 咁样噶嘛，即系手球场咁样噶嘛。 系啊，同埋我记得木村咧，当其时有个 shot 咧，佢同嗰个龙门距离系有啲近嘅，即系唔系真系半场咁远，所以我觉得13似样 系嘛。你两个都系估13啊，系咪一哥？ 13，我都估13。 好，咁我哋咧节目前可以估，大家不妨估下，亦都建议大家唔好上去网上搜寻啦， 系冇错， 考下自己眼光啦吓。咁啊，今晚节目之前完结前咧就会开估噶啦。好啦，咁啊，开我哋今日嘅收留前，一阵间咧8:30过后咧就继续有钟嘉欣嘅。咁啊，琴日讲到佢拍《溏心风暴》啦，咁今晚咧仲有少少《溏心风暴》衍生出嚟嘅经历同大家讲下嘅。 系啦，嗱，讲起运动咧，系咩咧咩咧？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想问你哋，即小弟仲学紧车啦。咁啊，我发现师傅讲嘅其中一个最多嘅说话咧，就系望住前面20米，啊，望30米啦，望40米，嗱，而家望翻10米。咁其實你哋駕駛人士，即係你兩位都有車牌一段時間啦，係咪好清楚大概10米係幾多啊？30米幾多啊？又或者好啦，好似我揸緊嘅時候，佢都話：嗱，你睇下 I 路邊得翻半尺。咁其實係佢哋師傅真係好清楚一尺幾多啊？定係其實佢哋都係得個噏字嘅咧？ 揸下係入血嘅咯喎，呢啲嘢，即係你唔會突然間好準確30、20、10，你唔會咁望嘅，你只會望到前面有冇人、有冇車、有冇博，唔好撞， 即係好難會用一個即刻運算到嘅數字嘅距離嘅。即係你問我，即係譬如話，誒、哎、前面個交轉咗，咁啊前面個交轉咗咯，咁你話仲有幾多米到個街口咧？几部车嘅车位咯，咁但系几多米咧？我哋未必即刻换算到出嚟嘅。 同埋驾驶人士咧，通常睇啲地图 GPS 嗰啲咧，通常话100米后左转，你都真系好易错啊！ 因为咧，你有阵时一个街口咧系冇100米咁远啊，咁、你就会好容易出事啦。所以呢个第时你识揸车之后，我再同你讲啊。呢啲有排讲啊，呢啲系啊。 因为咧呢度衍生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即系早排睇，即系屋企冇嘢做啦，居家隔离就系睇好多嗰啲楼盘嘅节目啊。咁然后咧，即系讲下即系最近啲楼市啊，边度有啲新盘推出啊，又成咁。你知道而家做紧嚟老豆要留意一下啲投资嘢噶啦。咁然后佢一托嗱呢度一行入去一睇就知有300尺。哦吓，点解一睇就睇得出有300尺嘅咧？又或者嗰啲师傅以前上嚟装修嘅时候咧，攞支咪呢度呢个距离啊，应该米5左右啦。佢哋好劲噶。 咁我唔知点解喎， 我 啲师傅真系做开， 即系你譬如问我啦，我冇呢啲空间感嘅。即系譬如举个例，间房行入去，即系等于我阿爸以前都咁讲噶，呢度应该足80尺 啊。 咩足80尺呢啲咧？即 系啊， 即系我即系足3-2，我就知系咩啫，系咪？足80尺我呢啲噏唔到噶嘛。咁我哋只系一个凭一个 感觉 、你话系咪真系要攞把尺出嚟度？或者其实我阿爸嗰个话足80尺，咪真系足80尺？我又唔知嘅。不过我估佢哋可能做得呢一行，因为我爸都同做少少呢啲咁样嘅水电啊有关 系 噶。咁佢哋好对呢啲好敏感 嘅。揸车都系一个感知嚟嘅，即系你纯粹系有一个 sense， 你就会跟住去到噶啦。 系， 尴尬答到你嘅问题啊，一哥。 哦，解答到车 条系嘛 ？OK， 喂，但你讲起车，我都想同你讲车，因为咧我最近咧就即系去睇新屋咁样啦。 手劲啊，即系兜再兜得翻，第二次听呢个题目噶咧。 呢个嘅新屋咧，楼下竟然有个新嘅设施，系我睇完之后咁正，就系单车嘅备车柱。 即係鎖單車嘅一個備車處，係屬於我棟 building 入邊嘅一個單車嘅車位。 即係你可以將個單車鎖喺嗰度。 係啦，你就可以鎖你嘅單車。 有室內嘅，即係咪有瓦遮頭嘅？ 有啲瓦遮頭嘅，即係落雨，我覺得都浸到會影響到架車 嘅。 但係我起碼見到，竟然喺呢個地方有一個咁多嘅單車架。我諗我數埋有30個位置啦，30個位啦。咁跟住咧，呢個時候我一睇到我就，咦，單車？咁我即係作為一個男人，好想消費就梗係買呢啲嘢啦，係咪？咁我即刻同老婆講：，咦，睇嚟可以買單車咯。其實呢個理念咧係有諗過嘅，不如買架單車啦。因為我老婆學踩單車係我教嘅，咁然之後咧就踩識咗之後咧，我哋以前係有架單車，但係就唔係放自己屋企，就放咗個倉。咁但係慢慢因為放喺倉太遠啦，你冇心機踩，就不如買架單車新屋嗰度啦，咁樣仲要個單車勁喎。跟住就令我突然間醒起，其實以前咧係冇咁多考慮噶，想買咪買架單車咯。我人生最巔峰有4部單車。 哇！ 係啊， 哇！呢啲真係高，嗰啲叫咩富家子弟嚟喎，4部單車、啊， 只能夠往屋企帶。 但你一個人只能夠同時踩到一部嘅啫，你要4部單車嚟做咩咧？即係你話我有4對鞋，我都明啊。打籃球一對，跑步一對，即係舉個例啦。咁但係做咩事有4部單車咧？ 嗱，以前咧，因為我住村屋大。咁我喺村屋咧嗰几年间嘅时间咧，有个露台，露台咧就我嚟摆杂物嘅。咁嗰阵时咧就阿爸咧就话，不如买架单车玩下啦咁样。咁我就有一架单车啦。咁你有单车，阿爸都要踩噶嘛，又入多一架单车。阿爸踩，阿妈都要踩，又入多一架单车。咁点解又会多咗一架单车咧？系收翻嚟嘅。唔知点解边个人唔要啦？但我想讲，我啲单车唔系即系普通嗰啲即系流嘢，而系。有啲越野单车，有啲系赛，即系嗰啲叫咩比赛嘅车，系嗰啲好幼碌嗰啲咧， 系啦，阿重哥踩嗰啲系啦， 系啦，幼身嘅， 好轻嘅， 然之后好轻， 即系只手抖得起嘅， 系啦，耷头嘅， 系， 嗱一讲耷头，你即刻觉得件事型咗嘛，即系话 即刻黄金宝啊， 系啦，咁嗰阵时咧，我最巅峰就真系拥有4架单车，同埋个位置咧系你唔使谂噶，总之住村屋2楼啫嘛，住，咁你就搬翻上楼好轻松啦，系咪？ 系， 但我发觉而家拥有个单车，即系我已经住一啲私楼咁样啦，咁然之后你入到 lift 咧，你都觉得个单车好逼。 嗯， 即系冇咁容易运送啊！即系变相咧，而家我有新屋嘅时候咧，我都谂，唉，有个单车架好想跟我单车，他屋企都冇位摆。 嗯， 呢个就觉得， 即系你唔可以长期摆喺嗰个单车架嗰度嘅。 可以，但我有啲惊，因为佢未真系知道点样运作啊。我亦都未见到有单车锁喺度，我唔知系咪又要系租啊，定抑或系佢系点样先可以分配到个位置咧？咁我买咗个车翻嚟，佢冇位俾我，咁我单车点啊？ 哦， 咁我呢啲位置就棘啦。即系所以我就即系即刻谂啊！而家买架单车好似好奢侈啊， 系唔系咧？嗱，我觉得即系年代有啲唔同。先我哋喺门口咧就同阿即系的神研究过，因为大家知道小弟同阿一哥同阿的神啲争几代噶嘛。即系譬如喺我嘅年代，譬如细个咧，喺我个童年咧，我就觉得拥有一部单车咧系一件好奢侈嘅事嚟嘅。 系啊， 点解咧？嗱，其实有几个原因嘅，即系地理嘅问题。第一咧就系因为我唔系住喺一个单车径附近啦。咁如果我要擁有一部單車嘅話，即係雖然都叫做勉強買得起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譬如我其實最後啊，我都係要去沙田或者嗰陣時嘅石澳去踩噶嘛。 係啊， 咁即係話咧，第一我要將我嗰部單車嗰個 course 喺邊咧，就係你要將你屋企擁有嗰部單車運到去一個地方去踩，先至叫做踩得到咁。譬如我以前住跑馬地，跑馬地係冇可能踩單車噶嘛。咁所以對於我嚟講，當時擁有單車咧，調翻轉係天方夜談喎。 嗯， 好啦。到我出嚟，即係譬如早10年到啦，咁小弟就覺得，我住喺東區啦，咁一哥嗰啲又話咩夜晚不如揸有一部單車落去泰安樓食個宵夜嘅嗰啲，咁我咧就膽嗰陣時我就發現，咁冇緊要啊，因為嗰陣時開始香港你譬如夜晚去踩下單車或者路嗰路馬路踩咧，都即雖然咧即要做咗安全措施啦，但你都叫做普及咗啊，即我隨時可以去落去樓下踩，或者我踩去西灣河。或者唔知去抄手機灣，其實嗰件事咧係一件合理嘅事，所以我就覺得，買部單車都叫做係一個化算又好啦，或者值得去做一件事，唔會話擺部單車喺度封塵。雖然最後佢個下場都係封塵，一個咪上爆啊！ 哦，咁又唔好话爆，你最近都送咗架几千蚊嘅单车俾人嘅。 唔好咁讲，只不过买起部单。嗱，冇错，其实最后嘅问题，我想讲咩咧？都系你究竟有冇嗰个心智去做呢件事？ 系， 其实我都几阴，即系谂起都觉得系惭愧嘅。我就 对架车唔住， 当时我就成日都谂啊，不如咁样啦，买部单车咪可以晚晚同阿一哥落去买宵夜食咯。即系其实最后啊，嗰部单车啊，嗰部接车啊，吓唔系啊，我屋企好多位嘅啫，最后啊都唔知道有冇踩咗十次。佢就一路就放咗喺屋企啦，后来我就仲衰格地移咗翻公司啦，跟住啲老板啊不断喺度投诉，就话你摆部单车又想点啊？咁结果咧，我有一日的起心肝打开佢嗰阵，其实佢已经开始呈现嗰啲教位，呈现生锈啊，啲胎啊流晒气，更加唔使讲啦。即系你都要用一啲钱去翻身，唉、哎，咁我就算啦，我就送咗俾一个朋友，好好去看管佢啊，算咯。 咁单车界一哥又有咩睇法呢？ 我覺得最大問題咧，其實踩唔係問題，而係好多嘅配套未跟得上啦。即係例如，因為本身路好似阿隊長話齋，就係好多時都係想哦有架單車攞一落附近西灣河食個宵夜咁樣啦。 其實你最後 咁，但係你發現 係啦， 唔係啊，係當你踩到去西灣河嘅時候，你發現咦咁我架單車擺喺邊？即係我行入去架茶餐廳之後。咁我食緊嘢嘅時候架單車擺喺邊啊？咁你就一係要咁啱個茶餐廳出面係可以俾你搵到個位望住架單車， 係 你先至夠膽入去食嘢。如果唔係嘅話呢，我都好幾次嗰時仲喺中大讀書會踩去大埔食嘢呢，都真係見過有啲即係害群之馬係就咁見你架車擺喺度呢，佢就行過去偷嘢㗎啦。 哦， 即係你嗰啲電筒入去就拎咗去啊，或者個尾袋又會拎咗去啊。所以好多呢啲配套，即係嗰啲泊車嘅問題，令到我哋可能未必可以將呢個嘅單車帶入去生活當中囉，反而係呢個最大問題。 喂，你突然間咁講呢，就令我諗起我第一次買車嘅時候呢嗰種嘅期待啊。我記得我第一次買車嘅時候仲同我媽呢兩個人勁想擁有架車，然之後就開始講啦，第時呢我哋買咗架車呢就揸落荃灣食糖水，唔鍾意荃灣啊揸旺角食。 你講 唔 鍾意 未買車之前， 你講 汽車， 哦，汽車 未買汽車之前，就正正好似一哥咁講啦。當你擁有架車嘅時候呢，咁泊去邊啊？係即係土地問題。咁泊停車場三十幾蚊一個鐘喎，為咗食個糖水三十蚊喎，有咁即係六十蚊噶咯喎。咁你來回有錢咧，即係呢啲嘢好似突然間就好似，哎呀！ 嗰啲準備考牌嗰啲，你唔好咁同佢講先得㗎， 唔會影響你嘛。 我而家成日導啊一個，一家人有部車，車住啲細路好寫意㗎。 喂，咁又講真，我而家揸緊五人，我都想有個七人，即係你直情係會想覺得啲家人喺架車入邊嗰種樂也融融咧，係用錢買唔到啊！所以一哥你俾心機考，所以一哥你俾心機考， 即係呢個因為我對於自己嘅嗰種咧，即係突如其來嘅購買慾咧，我而家係採取一種好克制嘅態度嘅， 係 因為我發現我屋企實在有太多一啲你幻想係好美好，但係最後佢都係擺到鋪陳嘅嘢，舉多一個例， 係。 咁啊，單車就叫做牙釘，同埋又要即係一諗起要將嗰部接車反翻出嚟，夾翻起個頭佢，又要扶落去樓下。咁我喺樓下啲平台又唔踩得，咁你都覺得誒嘥鬼氣啊 ！Scooter 好啲啦啩？ 嗱，我想講啊，我老婆最近話，不如買個 Scooter 落樓下食宵夜，好似都幾方便喎。 嗱，冇錯啦，結果小弟啊！啱啱早几日啦，先至又俾阿馒头妈夹咗两嘢。啊，我话即系因为啱啱我哋就同呢啲小朋友去赤柱玩，咁我个女啊真系中意踩嘅，咪踩啦。啊，咁佢就啊，刘生，其实我哋屋企都有一部接埋咗嘅 scooter， 都好似又生咗锈，同埋封咗尘好耐噶咯。你记唔记得嘅咧？咁我当然系静咗五十秒啦。咁其实嗰部 scooter 咧就几嚿水嘅啫。 啊， 其实个状况都系一样。我买翻嚟嗰阵好开心啊！即系踩落去西湾河食宵夜好啊！最后其实佢应该咧就系未用过超过十次。啊、有冇兴趣攞嚟玩下？ 我都有啊，其实我都几中意玩。 有兴趣攞嚟玩下？ 可以试试。 呢个反而有啲兴趣。 呢个平平地让俾你啊！ 喂，一个又可以食宵夜啦，你哋 系啦，三米米后俾个价你啊！好啊，依家翻嚟咧有中间欣访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吕宋附近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吕宋一带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会考虑在星期三晚至到星期四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热带气旋会大致移向广东沿岸，并且逐渐增强，但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它的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由于它的环流较为细小，要在较为接近香港的时候才会为本地天气带来显著影响。天文台会视乎那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它的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五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受到它的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星期五本港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浪。本港新增一宗基孔肯亚热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女子，住在红磡曲街。她今个月7号至9号独自到访广东省江门市。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昨日开始出现发烧和关节痛，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之下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的血液样本经检验之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他的10名家居接触者现时没有出现病征，正是接受医学监察。中心话，由于病人在潜伏期曾经身处江门市，认为他是在外游期间受到感染，属于输入个案。中心会继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已经将个案通报广东省卫生当局。本港今年累计录得18宗基孔肯亚热确诊个案，全部都属于输入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3岁女童患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女童昨日开始出现发烧、咳嗽和气促，同日到玛丽医院急症室求医，其后被安排到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鼻咽拭子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发现，患者的一名家居接触者上个星期曾经感染甲型流感，求医之后无需入院。女童没有接种2024-25季度流感疫苗，就读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话，本港现时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学校或者院舍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近两个星期大幅上升。截至昨日，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104宗，包括14宗是幼稚园或幼儿中心，56宗来自小学，34宗是中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好多人都仲叫紧佢做常在心，其实佢仲有好多身份，演员、歌手、妈妈，每个岗位佢都好认真。手下留情，手到请嚟 ，Linda 钟嘉欣。 拍唐商风暴是很辛苦，辛苦因为我细个嗰个阴影出翻嚟咯，就是格格不入咯。 哦、你怕格格不入定系真的格格不入噶？ 我怕同埋我都觉得，譬如头先我之前我讲咗话，我细个俾人杯葛过啦，咁、所以到我大个，其实我入呢一行，我好静嘅。我静嘅原因，除咗我怕亦都思乡之外，我觉得我内里应该系有一种自卑嘅。我成日觉得人哋可能会唔明白我，或者系唔中意我咯。我谂系因为细个嘅嘢嘅啫，即系真实生活其实冇嘢嘅，佢对我好好嘅。但系我就静得滞，咁所以我辛苦嘅时候就系觉得我唔出声，但我又唔知点可以出到声。咁你冇出一个月声，你突然间出声又好怪，所以我就 keep 住嗰四个月都唔出声。 哦，系啊。 咁但系我唔出声嘅时候，其实我感受到我好怪啊。 嗯， 即系我 feel 到个个都倾紧偈、玩紧嘅时候、讲紧笑嘅时候、吹紧水嘅时候，钟嘉欣系匿埋一角自己一个人。但系我真系觉得系同我童年有关， 嗯， 导致到我好暴，即系突然间好匿埋一角咯，跟住唔出声。 咁呢个状况系一路由成套戏拍到 拍完啦，都仲系咁， 都仲系咁嘅。 其实系维持咗六七八年嘅。 即系去到后来，你再 其实我拍每一部戏，我都同对手系冇乜倾偈。 哦，系啊， 系以前嘅我，而家我拍戏我就个个都倾嘅。 即系知道几时系突然之间改变咗呢个状况呢？ 开始个人成熟啲啦，可能嗰阵时廿七廿八，开始明白到其实啲人唔系你唔好 in your mind 就谂嘢，系啦，跟住就开始放松啲啦。系好特别嘅例子嚟。 即系有冇啲人突然之间，哎呀，嘉欣 成日撩我噶。但系连我嘅过嚟坐啦，讲下嘢啦，咁样啦。 系， 但我系你越叫我讲咧，越匿埋自己，越收埋自己。 系、 嗯，咁知唔知做乜嘢？总之内心世界有挣扎啦。 吓、啊，咁啊系。 所以系最 close 嘅人先可以聊到我倾偈啦。 有冇唔开心噶？ 就系、是、因为咁样我唔开心咯。 哦， 系啊。 哇，呢、這个 点会开心啊？你喺一个应该系一个 social setting， 应该啲叫做娱乐圈，大家系一个 team 嚟嘅。 嗯， 但系。你同个个都冇计倾嘅，你唔会开心嘅。 嗯，而又唔系因为佢哋， 佢哋冇嘢，佢哋真系好好人嘅。 而你就因为你自己， 但系我自己嘅世界，我唔识得处理， 系 思乡惊，俾自己太大嘅压力，跟住既然都冇讲嘢咁耐啦， 咁不如冇讲啦， 惯咗啊，都唔知点样开口，都唔知点样开始好。成日惊人哋觉得好怪、 嗯， 因为其实我到依家都觉得自己系一个怪人嚟嘅、 嗯， 即系都唔系一个。有时同人倾偈，可能佢哋都吓、啊，原来你咁样噶， 系 系啊，即系都会有呢啲咯， 系 系啊，即系有少少怪物少少、 哦。你咁讲啊，我完全系 feel 唔到系嘛？ 嗯，即系估唔到系咁啊！嗱，因为喺镜头前面见到嘅钟嘉欣咁，佢好开朗啦，好 cheerful 啦，好年轻。 我而家真系噶，但我而家真系 cheerful。 系啦，你就算你而家咁同我倾，因为咧，譬如喺我哋而家倾开过去钟头偈，我唔觉得我要好辛苦咁同阿嘉欣 B B 打开话题噶，我唔需要噶。 其实以前只要我觉得安全舒服咧，我对嗰啲人都系好似咁样倾偈嘅。 系， 但系唔知点解以前我唔觉得安全， 嗯， 所以我就好似个蟹咁样收，即系好似个乌龟啊，好似个乌龟伸晒啲手落去，跟住佢好惊啊， 嗯， 跟住到安全我先伸翻出嚟，但系唔系俾个个睇咯， 嗯， 即系我嗰种开朗啊，或者嗰种开心啊，或者嗰种思想表达嘅嘢，我系拣人去放开出 嚟。嗯嗯不经意地，想工作暗天暗地，直到可困倦沉睡，不挂念你。情愿我呼天叫地，总好过这么孤寂。 小妹妹由加拿大叫做回到香港拍戏，其实你冇几耐就变咗一个 好快 好快系一个花旦啦，同埋系一个经常可以孭重飞嘅一个演员啦。 系啊， 咁但系与此同时，大家亦都可以明白到，因为大家知道喺 TVB 拍剧就唔简单噶啦，一拍就拍几个月，天接地，地接天，系啦。再加埋你頭先講，我哋都唔知嘅就係原來你都未係好適應到嗰個社交嘅世界， 自閉少少嘅， 係啦， 係啊， 咁你點樣過渡嗰段日子？你有冇諗過唔做先嗱？你又喺我哋眼中，你係紅咗嘅咯，有冇掙扎㗎？ 諗翻啊，冇喎，因為其實我係中意嘅，因為我內心世界我係真係中意演戲同唱歌嘅。 嗯嗯， 你唔俾我做，我反而會抑鬱嘅。因为我里面我太多嘢要发放啦，即系我好多情感啊！你要我收埋佢咧，我好辛苦。我即系话，如果我要收埋佢，我要喺我嘅真实生活里面，我要揾一个释放位。 咁就真系唔知做咩啊？ 咁啊唔得噶啦！但系你话演戏，佢俾我释放到好多嘢。 嗯， 所以我系冇谂过放弃嘅。其实好得意啊！我唔识解释啊，系好开心可以入到行。但是你喜意演戏不代表你喜意里面的 politics 的嘛。 哦、 即是你明白我意思 啊。 即是我是真的很喜欢，我不想放弃，我令到我很多满足感，很有意思。但可能里面真的要整个人事关系或者什么我就不喜欢了。但是不足够我去放弃我这样我这么喜欢的东西、 嗯。 因为我这样东西盖过这样东西很多咯、嗯 是 是。而现在的我成长了之后我懂得拿捏埋呢样嘢啦，即系嗰个 social 嗰 part 啦。以前唔识嘅时候就要好辛苦咁样挣扎啦，但系依家做下，开始处理到个 social 嘅时候，而家就好舒服咯、 嗯， 就冇晒压力去做嘢咯。 系，但系都要一段时间去， 要好耐时间啊。 同埋我谂你嗰段时间都冇乜机会去谂，因为你好忙， 忙得滞啊。 你去到08年，你又出埋唱片添啦。 系啊系啊，哇，忙到！我嗰阵时系丧尸去出唱片嘅，但系我系我真系好中意唱歌嘅。 系点解会有呢个机会噶？即系 机会系因为 世界我记得第一首 系系因为公司嗰阵时有一个女儿红嘅碟啊、 嗯， 出咗 TVB 嘅女儿红碟，佢揾晒我哋所有嘅女 artist 去试音 呢只碟啊，系啊， 其实好好听嘅嗰只碟。咁就佢揾晒我哋啲女 artist 去试音。咁试完之后何志涛先生 Herman 哥佢鍾意咗我把声佢话好容易记佢话、 嗯、 你一讲嘢啲人就知系你㗎喇。咁佢话呢样嘢已经系第一样嘢你做歌手一定要有一个独特嘅人哋记得起嘅声线。咁、 嗯、 跟住佢话因为我演戏咁我又所以我感情可能丰富啲。咁喺唱歌嗰方面咪会容易啲。 投 入，同埋佢话最紧要个 part 就系佢话佢睇得出我好中意唱歌。 嗯， 咁所以佢就揀咗去签我囉。咁跟住就开始咗啦。 嗯。 但我一知道我可以做唱片，我係开心到赢咗六合彩。 即係虽然係丧尸。 但係好攰，因为我係拍完劇可能六点拍完一个歇斯底里嘅戏，跟住十点就去录歌囉。所以其实嗰个状态无论我想，其实我觉得我係得㗎。我内里我知道我是得的，但我有心无力的。我去到录歌的时候，我直情攰到我个气上不到，不是因为我上不到，因为我都冇精神， 嗯、 我都冇瞓过觉，我点可以唱到一首好的歌呢？跟住颁奖礼，譬如如果你赢到个奖，或者那些慈善节目，你咁攰，你厂接厂，跟住中间有两个钟分屏，你走咗去上台唱歌。你梗系会走晒音啦， 嗯、 你都冇练过，因为你冇时间练啊。练嗰啲剧本已经咁难啦，仲要背埋个歌，又冇气力。好多时候嗰阵时候我上台嗰啲表演，我系好失望。 嗯、 我系对自己即系抌心口咁样，我好嬲自己嘅，因为我觉得，哎呀，其实我唔系唔得噶，但系我唔知点解，即系我冇个气力去做得好。但我都要坚持咯，因为我中意嘅。 小弟咧，当年咧系好中意《二人世界》呢首歌， 真系噶， 都好好听噶。你嗰个嗱 二人世界， 同埋 系啊， 好舒服嘅一首歌。你而家谂起我， 同埋好少女初恋歌嚟。 我系比较中意呢啲歌嘅，咁啊，即系惨歌好多人唱啦。咁但系比较少呢啲天真啊、烂漫啊，咁两个人去旅行啊、去二人世界呢啲，大家即系热恋嘅时候好追求噶嘛。咁所以二人世界系一首我自己好深刻嘅歌。 阿 何志先生其实都真系冇讲错。其实咧，我第一次听《二人世界》，我都觉得啊，呢首歌好好听，我好记得你把声。琴晚访问你之前咧，呢首歌喺我个脑入边不断咁 loop 紧嘅。 开心啊！就系听到有人，我次次一听到有人其实系有留意或者 系 有听开我 呢首歌啊， 我好感动。 咁当时我应该都仲喺电台嘅，我有播呢首歌噶， 所以 我哋冇见过。我谂可能你嗰阵时好忙啊， 系啊，未必做到个访问。 系啊，冇咁多访问啦。咁啊，直至到今日我可以亲自话翻俾你知啊。 嘴角飘散恋爱气息，醒了只见纽约景色，飘雪远在窗花似栖身冷极。街角访客影了照片，手里车票袋里证件，轻快坐于 NR 线跟他见面。啦啦啦啦啦啦啦。 當時就要同時兼顧好多好多嘢啦，套套劇都要做主角啦，套套戲都好多對白台詞，又要出碟唱歌，即係都唔好，仲要講嗰啲宣傳啊、登台啊，即係各樣各樣啦。你啲日子點樣過啊？ 又係嗰句，冇諗咁多， 做 你冇時間 ，just do it， 真係 just do it。 嗯， 冇噶，你真係靠意志嘅啫。又係嗰句、就是，就係每一件事，每一場。我俾晒 100% 噶啦，我每一首歌我俾晒噶啦，嗰刻，即系我剩余嘅精力我俾晒，咁就已经原来足够我去挨到今日。 呢段日子都唔短噶， 系啊系啊，但系我好开心有嗰个经历，我亦都好开心有嗰个咁哑咁自闭嘅我，即系有以前咁自闭嘅我，因为我见到一个 evolution 啊。即系有啲人个 life 咧系咁样噶嘛， 平嘅。 但系我嗰个咧，我见到我有咁样嘅，我有进步噶，我又唔出声，惊去跨过，去强大自己，去又跌一跌，跟住又再。我中意嗰个改变，因为我见到而家我咁开龙雀咁样咧、我会回顾翻以前，哇！原来以前我咁样噶、即系讲起我会笑翻咯。 有冇人帮过你噶？即系当中， 好多人，好、多人帮我，好多侧边嘅演员啦、粉丝啦，做一个好大嘅推动力啦。好、多啲前辈突然间会醒你一句，以前，而家我谂少咗，同埋好中意嗰啲，其实好直接嗰啲，可能话你一句啊，你会醒觉。我都唔需要听太多口甜舌滑嘅嘢，即系我都中意啲人直接啲话俾听。喂，你呢个角色。同嗰個角色一模一樣，冇改變嘅，有冇搞錯啊？我中意嗰啲。 我真係有人咁講嘅。 又冇我好似誇咗嘅，我好似誇咗少少嘅，都有啲啲嘅，啲啲咁樣嘅，係好事嚟嘅。因為跟住我就係，跟住就改咯。 咁你留唔留意？嗱，你知啦，即係你早期入行咧，個網都冇咁發達啦。但係去到後來就好赤裸嘅啦嘛，你知。 係啊係啊， 即 係 每一個角色，你講每一句嘢，每一張相下邊都有 comment 嘅。你受唔受呢啲影響嘅？ 依家唔受噶， 中间咧， 中间受噶，系、 啊、 一定啊，一定会啦。睇下写乜咯，人身攻击嗰啲真系唔好咯。 嗯， 即系嗰啲我都改变唔到嘅嘢。嗱、你话我啲戏冇问题噶、你话我演得差，我咪改咯。但系你人身攻击嗰啲或者假嘢咧，即系作你嘢嗰啲咧，我唔真系唔中意，系 feel hurt 嘅，系、会 hurt 嘅。 挨过咗啦， 挨过咗，挨过咗， 系咁啊，慢慢就。即系练就咗今日， 练就咗依家知道，你唔觉得嘅咩？呢、這个世界好多人都中意趁热闹嘅，可能其实系影射咗佢哋当其时嘅经历紧嘅心情嘅啫。 嗯， 有时系佢哋嘅发泄嘅啫。 你敏唔敏感噶？即系嗱，有啲人咧就系、是，诶、佢中意点写就点写啦，佢中意讲乜就讲乜啦。有啲咧就系、是。不如我咧，我讲我先，我好敏感嘅，即系虽然我好少喺个麦前面表露出嚟，譬如有一百个赞嘅。我会为咗嗰一百零一个唔开心嘅，即系有一个话唔好咧、我就会揦住一阵。 哎呀，冇啊，冇、 但你有冇经历过呢个阶段咧？你系不嬲都睇得好开噶，都系咁噶啦。 我唔开噶，我都揦揦地噶。通常系话个样有问题咯，系 啊。 女仔好惨喎，俾人 通常系话个样啊，话似男人啊，跟住又话你个鼻唔知做乜，有噶，真系有 嘅， 系有。 咁呢啲真系人身攻击嚟嘅。 咁有瑕疵系正常噶啦，人嚟噶嘛，即系永远都美丽，同埋你几靓啊，你有一日都会老去噶啦，即系所以，即系 anyways， 如果一百个赞一个唔赞，我抵得住。一百个赞，二十个弹，我都抵得住。因为八十个弹嘅，二十个赞，我都有少少未必抵得住噶。 嗯嗯嗯， 系啊，都要。 有冇经历过呢啲嘅？即系譬如唔系话弹啦，而系喺咁多套戏，咁梗系有啲作品比较优秀，有啲可能咁可能到嗰套戏可能收视率冇咁高，又或者外面嘅反应冇咁好嗰阵，你会唔开心？有冇呢啲事？ 有试过嘅，但系有啲朋友就会安慰我咯，咁就会讲话。长跑嚟噶嘛，即系长跑，所以同埋你要知道，你无论人哋点弹你都好，你做咗十几廿，而家二十一年啦，今年系二十一年啦，你有个底噶，嗰、个底咧，皆因你好稳噶啦，所以唔需要理会啦，同埋真系要记住，系乌龟兔仔赛跑， 乌龟会赢噶，佢话 哇咁好啊，边个咁有智慧同你讲呢番？ 讲 好有智慧呢番说话，你帮我多谢。 但系呢个我老公都讲嘅， 你帮我多谢佢， 系啊，真噶、长跑嚟噶、所以嗰个一个两个十个讲你唔紧要啦，系啊系啊，一定有啦，留意你啊，佢唔妒忌你，唔留意你都唔睇啦，佢做乜要睇你嗰啲啊？一定系你有啲正嘢佢先睇你嘅，佢舍得嘅。佢都用咗佢剩余嘅一分钟去写啊，去留意你，送咗俾你啊，你多谢佢啦。 或许与爱都只有烟火那刻的璀璨，如此简单，快乐不多于一晚。内心总有限，束缚怎可不惊叹？然后发现是或许转。放任心中不知你，受种种责备逼我放肆敷衍你，其实已尽全力喜欢你。 平得啲暗示感觉一早已死，多得你从今天起，我亦不稀罕得你独身的凄美。 林峰加埋中间嘅心灵啊，多谢啊嘉欣咧，好坦白啊，听晚仲有一集都系好坦白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Ken. 最近呢，小叔有个网友呢，在社交媒体讲到 no offense 这个 expression, no offense, O-F-F-E-N-C-E, 即是冒犯。通常呢，有些人讲的就是呢 no offense, but, 即是我呢，就不是呢，有心去冒犯你的，但是呢，跟住呢，就讲一些很冒犯的说话。咁通常咧 ，no offence but， 嘟嘟嘟嘟嘟，譬如 no offence but I think your nose is a little bit big，OK，、okay? 我冇心冇犯你噶，但系咧望落去咧，你个鼻好似有少少大喎 ，or your dress seems a little bit tight， 你嗰条裙咧好似望落去有少少紧咁样。 咁當然呢係好冇禮貌啦。咁通常人哋話咗 no offence 呢，你可以點樣回答呢？最常聽到最 standard 嘅 reply 扮大方自然呢，就會話呢 none taken, N-O-N-E, none 沒有 taken, T-A-K-E-N, 即係呢 I took no offence, okay, none taken, 完全冇感覺到任何冒犯，冇所謂，你繼續講啦咁。No offence, 跟住你可以話 none taken。至於你真係想對方收口，咁我可以點講？呢個係比較少啲聽到人講。如果小叔自己講咧，我可能話 sorry, I feel offended already。如果我唔講 none taken 咧，我可以話 quite a lot taken actually, loads taken actually， 已經 take 咗好多 offence 啦。所以咧，你都唔好繼續講落去啦。OK， 唔係一個 standard 嘅講法嚟，因為好少人咁樣回答嘅。但係即管講一講，可以點樣講？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我见到阿一哥咧一路听阿萧叔叔嗰阵，一路偷笑啊，做咩？讲紧咩 ？No offence 啊，嗱， 我谂起以前细个嘅时候，经常会朋友之间话 No offence， but very offence this is。 哦，嗱，冇嬲啊，嗱。我講下咋，即係嗰啲啊嘛。啊，即係其實即係戴頭盔啦，大家係嘛？好啦，咁啊，晚上時間9:09啦，一陣間，聽日咧就繼續有中間嘅。咁啊，頭先咧就我哋講咗一個，即係開咗講咗關於單車嘅嘢啦。 冇錯啦。喂，其實單車咧，即係雖然啦，頭先開頭我講咗啲係香港發生啦，但我想講咧，單車對於我嚟講咧，係一個都幾印象深刻嘅嘢，因為一講到單車，我就會諗起呢一單嘢。 是 就是滑雪，大家都知道有听开我的话呢，就不都知道我经历了一段时间，就是离开了一年香港，走出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是。 那一年时间是全靠单车成为我的伙伴。 什么事呢？ 咁但是呢，当我未有单车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本身去到那边就都諗住要买车的啦。但你要知道，即是当一个人呢，即是没钱啦，你就不敢再有高消费啦。咁於是呢，我就本身有一架车揸緊，就諗住返工用的。咁最后就因为都搵唔到工，冇乜钱，因为冇咗架车啦，卖咗佢啦。咁跟住呢，我就一个人自己喺间酒店房，唔系即系唔系酒店房，喺一个嘅屋入边咧，就突然间 即系嗰啲 apartment 咁样啊， 系啦，即系我已经系租屋住噶啦。 系 咁嗰阵时咧，就一路谂啊，究竟有咩方法可以令到我可以周围玩呢？咁我就忽发奇想，就谂起咧，我有一个距离车程啊，揸车嘅话，车程大约十分钟左右嘅超市。咁我就可以买到架单车，同埋外国嘅单车好平㗎嘛，即係大家都经历过㗎话你都知啦。咁嗰陣时呢，我就记得我就嗰一晚呢，就三点几諗咗呢个諗法，四点就实行。即刻走出去嗰个超市嗰度，仲搭巴士。咁我就搭巴士。 凌晨四 点喎。唔係 晏昼。晏昼。 晏昼时间。咁我諗到就出发啦。一出门口嘅时候就諗，一路呢好已经个样系面带笑容啊，遮盖唔到我嗰刻嘅兴奋。因为我买单车啦嘛。咁我心已经心仪，就係早几排已经睇中啊，搞平又好靓嘅红色单车。咁我去到嗰、那个揀选嘅时候呢，就发现原来我睇漏咗一行。在个单车架入面咧，系有三排嘅，系有三种，有好多种唔同嘅单车型俾我拣嘅。咁我就一路又要拣款式啦，又要拣 size 啦，又要拣颜色啦。咁最后咧，我搞完一大轮嘅时候，终于拣中系你啦。咁我又上去试下骑下，睇下个高度得唔得啊，正唔正啊，舒唔舒服啊，好唔好？即系摇落去顺唔顺啊咁啦。咁我俾钱。当我去到俾钱嘅时候，我就拍真係有啲拍晒手掌咁樣啦，跟住嗰個店員就攞架單車出嚟，你架單車到啦， 係 全身未開， 係 未砌嘅單車，跟住我就吓，唔係就係入面嗰架咩？跟住佢就話 你唔係啊，佢係成部 現成擺 出嚟俾你嘅， 係啦，原來嗰架單車係要砌嘅， 係 咁跟住我就望一望個表，4:00嚟到，玩到6:00，望一望下门口，因为超市门口已经是街啦嘛。个天已经开始有啲冇光，开始昏暗啦。我呢一个心真系好惊，我就问佢：你介唔介意我攞埋你个手推车翻屋企啊？ 哦，即系因为系好大盒嘅， 因为超巨型大盒， 系一个 唔系佢帮你砌噶， 冇人帮我砌。佢话架车你需要自己砌， 哦， 佢系一个电视机， 即系 买 咗一个姨妈家私嘅未砌嘅组合组合柜，但系系一部单车。而当时你系冇车噶嘛？ 我系冇车嘅， 你 系 坐巴 士嚟嘅 过去嘅。 而我再望一望表，我冇噶啦，嗰班巴士已经，我只能够系徒步翻屋企。咁但系你谂住拎住咁大嚿嘢，我真系尝试过搬，系搬唔起啊，因为佢个车架有一定嘅 size 嘅重量啦，两个辘有重量啦，个盒本身有重量啦，入边嘅气嘅料又有重量啦。咁我就问佢可唔可以俾我推架车走啊？佢话唔得啊 ，sorry 唔可以啊咁。咁我就话咁我可唔可以喺度砌啊？都唔可以啊，唔好意思啊，你去门口砌啦咁样。我就一个人喺嗰阵时咧，有少少都饥寒交迫噶，冻噶。咁我就咧喺个玻璃门，人哋嗰个超市门口，即系拆晒啲零件出嚟砌啦。当我即系摆好晒个架， 不过你都够僵喎。嗱，你系咪先？点解你唔即刻退咗佢咧？ 我冇谂过呢样嘢，我冇谂过可以退啊。 系 有可以退嘅咩？我拆 咩啊？外国啲超级市场好兴噶， 我冇谂过 即时退得噶嘛。 我真系冇谂过， 因为咧嗱，其实你个风险极高嘅。第一，如果嗱，你因为个超市闩咗门啦，咁你砌单车，你可能需要架撑噶嘛，譬如士巴拿啊、螺丝批啊，咁你可能个包嗰个盒嘢可能冇包噶嘛，咁你徒手点砌咧？系咪先？好啦，跟住发生咩事咧？ 你讲得啱，我开晒箱， 系 碌架配件链。冇士巴拿，冇器材，冇取，揾个螺丝批送俾你都冇。跟住我就话唔好意思啊，我乜都冇啊，可唔可以借啲工具 ？Sorry， 我哋唔包啊。又讲完啦， 又叫你走啦， 你走啦，你自己谂方法啦，咁样。最后咧，我系点样样翻屋企咧？我最后有一个嘅哥哥仔，我记得当时有个哥哥仔咧，就同我讲，不如咁啦，你照留低啲資料啦，我借真係借架車俾你推啦。佢都見到我想喊咁滯啦，大佬。然之後廿五歲喺個街度揸住嗰盒咁嘅單車，然之後已經跪喺度想喊啦。咁然之後咧，我就一路借個嗰架車仔推啦。你要知道喺外國同香港係真係唔一樣啊！你去到街尾，當你廿分鐘路程嗰間超市啦，你可能行翻廿分鐘翻屋企啦，沿路都係好多街燈啊，好多鋪頭啊，人煙稠密啊嘛。外国地方系冇噶，我嗰个地方咧系冇街灯嘅，即系就算我揸车翻屋企咧，都系靠车头灯嘅啫。咁我就开始 search 啦。啊，头先嚟十分钟，谂下翻屋企好快啫，咁样跟住 search， 原来我要行九个字先翻到。 即系你冇退路噶咯， 冇退路。 即系你必须要起一部单车佢。 系啊，后面嗰间铺头都闩门啊。 你必须要起一部单车，然后你要踩呢部单车翻去。你如果唔系，否则你就成盒嘢抌咗喺度。 我起唔到啦，起唔到啊！最后嗰阵真系借咗架车俾我，写低咗啲资料，我第二日还翻俾佢。我话，咁我就真系借咗嗰架车啦。 手推车啊？ 系啊，惊险嘅时间嚟啦。 系 一个人， 哇！啲 homeless 咁样， 系啦，乌灯黑火。然之后我行嗰段路咧，由我离开嗰个商场，嗱，你知外国嗰啲系一个超大嘅超市啦，外面就通常系一啲泊车位啦。一过咗嗰条泊车位，就已经系去翻民居噶啦。全部都是即系独立 house 咁样啦，你一路行咧，虽然大直路啫，其实你系惊噶，因为越嚟越睇住嗰个天色冇太阳，跟住咧我人咧衰嘅，一刻咧你要谂咩咧？谂啲恐怖嘢啊， 有狼啊，有熊啊，有狗啊， 有鬼啊咁样，自己会惊啦，即系自己吓自己啦，跟住一路推啦。我记得我一路推嘅时候咧，我真系好紧张，好惊，我于是即刻打电话翻去俾。唔同嘅朋友，咁嗰啲時間咧打翻去都仲係有人應我嘅，咁然之後就打翻去不停傾電話咯。咁 A 嗰個傾完啦，就到 B 嗰個啦，輪流係咁打咯。跟住咧，我係去到有一刻咧， 即係你一路推一路揾，即係揾人揾啲人嚟聊天咁樣傾住偈先， 傾住偈先啦，咁一路推一路啦。咁咧嗰陣時已經係全部冇街燈啦，冇人，即係揾個人影都冇隻。然之後咧係聽住我嗰個碌咧，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路行嗰條路。 即係嗰個推車仔，手推車， 手推車個。 佢係咪即係類似超級市場嗰啲？ 大啲嘅一架车仔啦 ，OK， 咁我就真系隔隔隔隔隔隔咗三个字，我嗰刻我真系心谂，点解我要搞到自己咁咧？点解我唔谂清楚，问清楚，原来唔系独立一架单车咧？咁然之后咧，隔到去有一间咧，我直情听到有狗吠声啦，同埋已经开始咧有啲民居出嚟咧饮醉酒，因为嗰啲。超超地嘅時間，飲醉酒喺度嗌啊，突然間叫啊，哇！我心真係好驚啊！跟住我行到去有一個地方咧，係我直情見到一個好深、好遠嘅一個嗱啲公園啊， 是很大的嘛，但是烏燈黑火的時候你看到很深很遠，你的心都寒埋。那我就不理了，是這樣噗噗噗噗噗推回去啦。最驚險的事，我是很驚曱甴的。 是 我突然間有一隻飛曱甴噗一聲跳咗我塊面嗰度， 哎呀！ 咁我真係喺個街嗰度啊，嗌出嚟好驚啊！ 哇！人生點解去到咁慘咧？ 係啦，點解叫咁可憐咧？ 單車啫。 跟住咧，我就噗一聲又飛，總之佢係圍繞住我個身攬嚟撈去咁樣啦。我真係噗噗噗推住架車，最後推到翻去屋企，好開心推到翻屋企啦，真係安全啦，沖乾淨曬涼就最就係、是、坐喺張牀度對住個單車盒咯。 喊啊！ 因为连我屋企都冇工具，你明唔明嗰种灰啊？我翻屋企都冇工具，咁我只身嚟喺香港过嚟，我唔会走去泰士巴拿噶嘛，系咪先？我又唔系一个汽车维修员，咁所以咧，我就真系企咗坐咗喺张床度望住箱嘢咯。咁点咧？咁我到呢刻我都冇谂到好似你 话。我想问翻你咧，当时即系翻到屋企望到家乡 啊，好开心啊！我记得咧，我翻到屋企望到屋企人灯啊，我就同自己讲。我真係捱到返屋企，我心入就捱返屋企啦，係捱到返嚟屋企啦。雖然都係屋企冇人嘅，即係都係自己一個啫。咁但係呢即係返入房啦，跟住對於劈我最後架單車幾耐先砌到呢，我搞咗三日先砌完架單車。因為當我真係買咗器材返嚟砌，我發覺唔係咁容易砌嘅原來。即係啲零件又好棘啊，架單車唔知點解嗰個嘅brake 嗰個線位呢又整得唔好啊。總之我擾攘咗成個禮拜都 turn 唔到架單車囉。最后结果，我的单车踩了，我真的足足半年，我仲踩住呢个单车咧，孭住支吉，我带晒 busking 啲器材过去嘅，孭住支吉他咧，好似浪子咁将周围踩去。 哦，即系你后来有善用佢， 我有善用嘅，系最后就过咗转咗手，俾一个台湾嘅女仔， 系 对同个女仔冇交流。 你唔使戴头盔嘅，你哋攞个 fans， 攞个 fans， 系啦，呢个就真系一讲单车谂起呢单嘢啊。 哇！嗰部单车有血有泪喎，你之后你冇架撑，你点样起咗部单车出嚟咧？ 最后我真系第二日买啊！我咪话两三日之后咧，屋企冇嘛，我咪真系揸埋士巴， 又去翻过超市， 过超市啊！ 又系 得过超市啊！ 佢真系多得你，咪你真系多得佢唔少喎。 系啊，我车翻架车去俾佢，佢仲觉得啊呢个人真系会还噶，可能好多人都唔还嘅，即系嗰架车仔可能就摆屋企门口。 系，你又推翻过去啊？ 我梗系推翻过啦。 你真系又行45分钟啊？ 系啊。日头行唔同嘛，但我真系要还有借有还啦，大佬我仲要喺、那個， 你真系 我仲要喺嗰个区域， 为中国人啊挽回一啲面子啊，真系可以說。 我仲要喺嗰个区域混下噶，咁所以我就真系咁样啦，即系一个咁嘅单车经历咯， 系 好紧要 啊，得来不易啊，真系 得来不易 啊，我觉得你唔应该卖走佢系 咩啊， 唔应该卖走佢，一个想 讲咩？我觉得。因為我小弟都有兩次買單車嘅經驗，但係真係喺香港買單車係截然不同嘅， 嚇， 即係同的神嗰個係完全唔同。因為的神你啱啱話喺超級市場買單車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哋通常喺邊度買呢？我哋其中一個咧就係去大埔啊， 單車鋪， 大圍啊嗰啲單車鋪買啦。咁但係咧，我記得我人生第一次買單車係大學三年級， 嚇。 咁就嗰陣時開始迷上踩單車，但係唔肯定啊二年級，但係唔肯定自己咧有冇叫做會繼續踩落去，結果就攞千零蚊去睇架單車。咁身邊好多宿舍朋友，因為我住中大咧，好多朋友都有單車嘅。 嗯， 咁佢哋咧有好多 tips 嘅，即係買單車嘅時候，首先第一樣嘢就係邊幾間鋪咧，即係黑店嚟嘅，有講嘅。即係嗰啲價錢，即係因為我哋圍內已經知道，例如其實等於你買電話，生果十七一定係呢個價錢㗎啦。咁你買 哎呀，一哥你潛緊水啊啲聲，你潛緊水再嚟個係啦。 有冇啲？ 冇好到， 有冇嘅？ 轉個頭應該 OK 嘅。 好，我哋聽首歌，一間翻嚟再講啊。 呢首歌對我好有意思㗎。因为当其时日日踩住单车就系听住佢，而我去 busking 都系苦练呢首歌，因为我嗰阵时好中意呢一首歌。 哦，系你识弹呢首歌噶？ 我识弹啊。 Lately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Staring at the bottom of your glass, Hoping one day you'll make a dream last. But dreams come slow and they go so fast. You see it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Maybe one day you'll understand why. Everything you touch surely dies. But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Staring at the ceiling in the dark. Same old empty feeling in your heart. Cause love comes slow and it goes so fast. Well, you see her when you fall asleep. But never to touch and never to keep. Cause you loved her too much and you dive too deep. Well,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喂，尹慈，你可唔可以攞支吉他上嚟肥下呢首歌啊？ 梗系得啦，即系前奏有苦练过噶，但系而家有苦练啊，我放低咗一段时间。 即系你当时系踩住单车，跟住 就听住呢首歌，孭住喺背咯。 咁你就跟住就出咗去搵啲地方去 busking 弹呢首歌，赚到钱噶， 都赚到钱噶，真系赚到钱噶， 系咪啊？ 系啊，我试过喺街头唱 Beyond 啊，然之后咧，我记得 即系唱今天我， 系啊系啊，即系唱咗，我谂又喜欢你好多唔同嘅几首啦，经典啦。然之后咧，系真系有一个外国人企喺街度睇咗我六个钟咯。 系 嗱，咁我当然真系唱足六个钟啦。然之后咧，佢系睇足六个钟，然之后佢好感动。好似冇，但唔緊要啦，即係享受咗算啦，係啦 ，OK 嘅。 即係啊，你拍到有畫面喎，頭先講咁多嘢，即係一個孤獨嘅，即係流落咗喺澳洲嘅男孩子，跟住又唔小心買一部砌唔成嘅單車，跟住仲要攞部手推車推咗45分鐘磨黑翻到屋企，最後好辛苦咧。就砌起咗呢部单车，然后孭住支吉他踩住呢部单车出去 busking， 赚佢嘅血汗钱。 要唔要男主角？我可以自己顶上， 你可以自己拍嘅。一哥翻嚟啊！一哥继续讲啦。 喂，系，因为咧，我就话喺曾经人生买过两架单车啦。第一架咧就喺一啲我哋一般嘅大埔嗰啲单车铺买嘅。咁啊，因为小弟第一架单车系好平，嗰啲1000多蚊嗰啲，谂住买嚟试下玩下，啱唔啱用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发现去大埔嗰啲单车铺咧，好多朋友都提醒我一样嘢啊，即系要留意有冇黑店啊。 系。 因為咧，其實咧，佢哋係會哨你嗱，即當然唔係個個都係啦。咁但有可能代號我哋同學之間圍內都會話有某幾間咧係會有呢個劏客嘅情況。 哦，香港有啲咁嘅嘢嘅咩？香港，哎呀，真係我唔知喎。 咁佢就大概即你要上網睇嗰個價錢，大概知道佢嗰個嘅價位，即係例如我買呢架係Dixon 60咁樣，係一個型號咁樣啦。 你去上網睇咗價錢之後，你行落去，咁你又傾啱咗價錢之後咧，你 喂一哥啊，喂你個信號都係收得好差，係 啊， 冇辦法，你有冇揾到一個好啲嘅位置啊？ 咔咔咔咔咁喎， 係啊，我哋好似係啊，有冇可以去一個好啲接收信號嘅地方？聽眾應該聽唔到你講乜嘅頭先係。你再試啊！ 係啊，我都好想聽嘅。唔係，因為佢講起咧呢個大埔咧去大圍咧，我有少少感覺嘅。我記得以前咧租單車咧，一個點踩到另一個點咧，輕鬆噶嘛。我記得咧，我對上一次帶我老婆學識踩單車之後，踩咗一段路咧，好似好遠咁樣嘅。我唔知係我太耐冇踩單車，因為以前咧我都記得同我媽阿爸咧係間中會去踩單車嘅，就係踩呢條路咯。 係， 但我覺得好遠啊。 一個再試下講嘢喂。 系，而家有冇好啲啊？ 系好啲，好啲，继续，继续，快啲讲埋佢，一分钟系。 系，咁就同埋咧，我哋反而即系的神嗰个咧，就系以为系攞一架嘅 display 咗嘅车去卖噶嘛。 系， 但系反而咧，我啲师兄提我咧，你记住睇住佢，唔好攞 display 嘅嗰架车俾你卖。 点解咧？ 佢哋因为香港地咧，好多时咧，佢哋啲货仓咧。因為未必可能有咁整齊啦，佢哋好多時候就擺後巷嗰度啦，由巷喺個帆布咧就遮住，就當一個貨倉擺嗰啲單車貨啦。咁好多時候日曬雨淋咧，係好容易令到啲單車生鏽嘅。 哦， 所以佢話你買嘅時候一定要睇清楚，佢真係喺一個有瓦遮頭嘅貨倉入邊攞個紙皮箱出嚟，喺你面前拆出嚟，喺你面前砌完，喺你面前試完架車。你先至好收貨 咯，咁結果咧，你冇買到噶後尾？ 我結果咧係買人生嘅第一部嘅單車，係Solar 800。 哦，真係都有買㗎。 係，喂，我哋咧一間新聞嘅期間咧，再 fix 下即哥啲聲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关检获大约170盒怀疑冒牌月饼，同超过3700件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服饰、配件、中成药、香水、化妆品同护肤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元，拘捕两人。海关早前在屯门内河船码头海关验货场抽查一个从内地抵港、报称载有汽车零件的40呎货柜，检获大约96盒怀疑冒牌月饼和大约1000件怀疑冒牌物品。根据初步调查显示，各批怀疑冒牌月饼将会转口至海外地区。另外，海关在市面巡查期间发现有零售店铺售卖怀疑冒牌月饼，在商标持有人协助之下，官员采取执法行动，突击搜查两间零售店铺，检获大约74盒怀疑冒牌月饼和大约2700件怀疑冒牌物品。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将会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庆祝国庆的活动和特别优惠，涵盖汇演、文化艺术活动、交通饮食优惠，包括市民当日可以半价睇戏，过千间食肆和商户提供优惠，港铁送出76000张单程票等。李家超期望会有更多企业和机构陆续参与，提供多元化的活动和优惠，同贺国庆。康文署将会在国庆日开放多项收费康乐及文化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荷里活知名影星和导演罗伯列福逝世，享年89岁。美国传媒报道，罗伯列福当地星期二在犹他州圣丹斯家中离世，家人陪伴在侧。罗伯列福在洛杉矶出世，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登台演出，之后在电视展开演艺生涯。主演的电影《惊天大阴谋》《老千计状元才》《少郎君》等叫好又叫座。罗伯列福演而优则导，1981年凭电影《普通人》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他亦都支持独立电影，1978年创立新丹斯电影节，2002年获颁 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2018年识影最后一部作品是喜剧《老人与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5,914点，升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623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3，日元146.89，瑞士法郎0.79，加元1.374，人民币7.116，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692.09美元，卖出3,693.2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3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6-27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纸本表格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午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午5点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晚上7点 转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 星期四上午8点 行政长官施政答问。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Testing， 一个试 麦有啦有啦， 哎好啲啦 ，OK 嘛， 哎好好听好听啊， 好头先 好多，系 今日用翻啲最原始嘅科技，搞咁多嘢都系用翻电话把啦，好啦，咁啊头先你讲嘅就话你最后系买咗嘅， 系啦，我人生买咗第一架嘅接车就大概1,000+左右，咁就系我第一架接车，咁当然学咗好多学问啦，即系究竟嗰啲变速器啊、剩啊咁样，咁但系后屘发现自己真系喜欢踩单车，所以咧就斥巨资啊，即系用咗差唔多10,000+，储咗10,000+咧，就行入一间嗰啲真系高级嘅单车铺啦。 哎呀， 好啦，今日嗰间单车铺咧，我啱啱上网睇咧，就而家已经冇做啦。咁但系行入单车铺第一样嘢咧，即系嗰个经验系点咧？佢首先第一样嘢系问你 budget 几多， 系 即系等于你真系买车买 了。我以为你话俾 cash 定俾 credit card 啦， 即刻俾钱啊 ！budget 几多 ？budget 几多？咁我话10,000+啦。 喂，一哥真系有钱喎！我真系人生真系谂都冇谂过会买部10,000+嘅单车噶。 嗱，冇錯，我都覺得自己係一個豪客嚟啊！即係嗰啲土豪行入去10,000+， 係 點知嗰個售貨員啊，或者個老闆話10,000+呢啲低價車咧？因為我後屘真係再了解多咗，先發現其實佢哋揸一個車架咧，都可以係10,000+。 齋一個車架，即係未計嗰啲咩變速器啊、壁力啊，咩都未包，淨係個車架。咁所以咧，如果我10,000蚊係要包曬全套嘅話咧，其實真係喺佢哋眼中係比較平嘅。咁佢當然即係介紹咗我幾個牌子啦，咁然後落咗訂係要訂啊，因為咧其實係佢哋要特登去，唔記得喺邊度啊，好似係。我唔記得喺邊度嘅牌子，佢要訂翻嚟啊！即係訂翻嚟香港，係要等個零月先至可以有個車架喺度，然後再同我裝嵌咯。咁去到架車真係嚟到嘅時候咧，即係雖然話要俾埋尾數幾千蚊，係肉都赤埋，但係你見到喺你面前砌起嗰架公路單車咧，你係會陰陰嘴喺度笑嘅。哎呀，架車好靚啊！架車好靚、啊。 但 係 都係嗰句啦，你嘅單車喺邊啊？ 唔係個單車喺邊，轉頭再講啦。因為咧，我想講咧，即係佢貴得嚟咧，佢真係有佢嘅服務喺入邊嘅。佢會教你點樣用嗰架單車。因為首先佢第一樣嘢會問你，例如你係踩平路多啊，踩斜路多啊，定係點樣即係點樣居多啊？你代步定係其實係踩比賽，佢會問清楚曬嘅。因為佢要揀翻啱你用嘅嗰啲車鈴嘅鈴枝啦。又或者嗰條車胎要啱用啦，其實有啲似咩呢？有啲似我哋咪會行入去買嗰啲耳機嘅時候呢，嗰啲師傅咪會問你啊，你聽開 pop music 啊、jazz 啊，定係即係 classical 咁樣，其實類似咁樣，佢問清楚你嘅用途，然後之後呢，佢就會叫你即係砌好曬啱嘅配件啊、所有碌啊，幫你冚好曬嘅時候呢，就要你個人坐上去， 係 坐上去做啲咩呢？就係你模仿一次你踩單車嘅姿勢啦。 哦， 吓，哦， 咁因为佢再调教你嗰、那个嗱，啱啱的神咪提过有耷头车嘅， 系啊系啊， 耷头车嗰个鹅颈位咧，即系佢冧埋个车身同埋嗰个耷头嗰位有个叫鹅颈位啦，佢系要调教你最适合你嘅角度嘅、 哦， 因为究竟你系弯得低啲啊，弯得直啲啊，你平时点踩系会好影响嘅，咁所以佢会叫你坐上去调教你嗰个鹅颈嘅嗰个角度啦，其次就系调教埋你个 seat 位嘅高度啦， 嗯， 即系究竟。你平時你個人坐上去，有啲人可能個身高啲嘅，有啲唔係即係個身長啲，條腿短啲，定係你條腿長啲，個身短啲咧？佢會因應埋你個身體比例坐上去，膝頭哥伸得幾直，然後去調你個 seat 位，再最尾咧就係會成件事幫你 fine tune 埋架車，去啱你即刻可以拎出公路去行駛咯。嗰度我記得我差唔多前前後後佢 tune 咗都差唔多兩三個鐘嘅。即我一个客人，佢要 turn 两三个钟，先 turn 啱架车俾我。 咁你俾咗少钱啊？我系你应该省多几千俾佢。 咁我后屘就真系喺嗰间铺头再跌咗几千蚊嘅，因为我后屘即系我原装嗰架车咧踩咗几次之后咧，因为我系踩斜路多嘅，即系我中意踩上山啦。咁所以好快个拎枝系负荷唔到我嗰、那个驾驶嘅速度啊，即系我个人恶过架车啊。咁所以咧，佢好快斷曬啲鈴枝之後咧，佢就建議我買一條真係爬山嘅胎咯，即係買一條爬山嘅鈴枝。咁淨係嗰兩對，即係嗰對碌啦，我記得好似都6,000-7,000蚊啊！ 哇，真係咧！我有一次咧就係我表弟咧就原來好好玩單車嘅有一期，咁我就問佢你喂又話買架新嘅車碌嘅咁樣，咁去咗邊啊？車碌係咪好靚㗎？咁佢話價值20,000蚊㗎。跟住一个车辘20,000蚊， 但系佢 一对系40,000蚊， 佢应该系斋个拎枝未计个车胎啊，因为车胎咧佢会再分究竟你系湿胎滑胎定系唔知咩公路胎嗰啲又再分嘅。 讲真，我识乜鬼啊？20,000蚊一个辘啊，我已经觉得唔系嘛， 买部车好过啦。 系啊，佢仲要40,000，真系买到架车啦，40,000。 买到架车，40,000一定买到部车，系 啊， 仲要唔错添，系啊。 系啊，所以我而家应该我而家屋企嗰架车前前后后应该系差唔多使咗20,000-30,000。 仲喺你屋企啊？ 我仲喺我屋企啊！ 你唔好睇小佢先得噶。 我以为佢唔知道已经好似我嗰部车嘅下场一样发咗毛啊！ 送咗俾朋友啊！ 生锈啊！你攞去啦，咁样。 唔系，但我对上一次踩已经系2年前踩啦，我就咁摆咗喺度。咁我就好間唔中咧，就行過去搞佢兩搞，即係搞嗰個腳踏啊，即 係 要即係整彎，即係唔係整彎佢，即係要喐佢，令佢啲鏈係順翻順咁樣咯。但我目測咧，嗰啲胎啊，嗰啲壁力線啊，其實已經鬆曬噶啦。即係我就算要踩嘅話咧，都真係要再揾人去執一執咁。 喂，我想問下咧，嗱，即係一哥，你使咗即係不菲嘅價錢咧，就添置咗一部座駕啦。你最轟烈喺香港攞住呢部車係踩咗一個咩嘅旅程咁？巴闭咧， 人生最远踩环岛踩过几次嘅，最快围住香港岛啊，系两个钟多少少。 系， 即系由我记得系由我由屋企即系太古嗰边出发啦，兜到差唔多翻北角嘅时候系两个钟头十五分钟，即系兜上大潭落浅水湾。然后西环域多利道踩翻落嚟，沿电车路翻翻去，即系沿住个青蛙咁样踩两个钟头十五分钟左右咯。 哇！咩时间？即系咩日头定夜晚啊？ 夜晚嚟嘅，夜晚嚟嘅，系啦。 哇！咁系啦，咁有雅兴啊？你原来 系啦，有朋友就建议我可以试下踩其他路线，即系例如大屿山可以踩上去八公坳，即系凤凰山嗰边啊，又或者可以踩上大帽山嗰边。咁但系即系我系觉得有啲怕嘅。 但其实喺香港踩一个环岛，系咪真系好多路段可以踩到噶？定系唔系？ 香港岛主要都系嗰条路线嘅。咁、 哦、 我记得香港大学嗰啲朋友仔，佢哋宿舍每年都会搞一次嘅环岛单车活动嘅。系、 嗯、 啦，咁我哋中大嗰啲中大嗰啲就通常净系踩去大埔食煲仔饭啊， 都系食翻主要 夜茶啊咁样嘅。 系，咁你当时啊，即系既然你连香港啊都环咗几次岛啦。咁有冇一啲嘢，即係譬如我最記得早幾年我哋訪問係 L 哥，即係大 L 哥，佢失驚無神，就唔知練咗一年半載，就走咗一轉去台灣嘅環島行嘅。咁、 啊、 你人生你當時有冇諗住，喂，我既然香港島都環島啦，你冇諗住即係挑戰一下啲唔知環乜同埋環物啊、環法啊咁樣㗎？ 我有睇過去台灣嗰邊環島嘅，其實我計過，如果係馬不停蹄地踩嘅話咧，最快係可以14日係可以踩完嘅，係啦，即係你真係一瞓醒就即刻踩到下晝六點幾，然後食完飯瞓，朝頭早八點幾再踩一踩，係可以14日入邊搞掂嘅。咁但係奈何就係太過熱愛工作同家庭啦， 好弊啊呢、這個， 可以起歌啦， 責任心驅使你。 系啊，所以呢件事暂时系未成行，但系系摆咗喺我嘅人生清单入边嘅。 Okay, 我觉得人生系点都要、哦、即系做一次咁样咯。 即系我真系相当之佩服，即系大家仲有呢种嘅雄心壮志啊！ 唔系，我谂我都有嘅，但得个谂字咯，即系好似话想去台湾环岛游咁啦，我想做噶、 啊。 但系你一谂到后面好多嘢棘住你冇得去咧，你真系得个谂字咯。 系， 而家冇咁容易话飞就飞噶嘛。 系，一哥，你谂住呢个计划喺几多岁之前实行咧 吓？我谂住喺我死之前都做嘅。 冇谂咁远，冇谂咁远，有排未？有排啊！你中意嘅话，你咪攞喺度攞两个礼拜过去踩咯。 你见我病咗都要开咪，就知等钱使啦。 天真得只有你，令神仙雨归天，要怪谁？以为留在原地不够遨游，就让它沙滩里戏水。那次得你冒险半夜上山，争拗中队友不想撑下去。那时其实尝尽真正自由，但又感到没趣。不要紧，山野都有雾灯，顽童亦学乖，不敢太勇敢。世上有多少个缤纷乐园任你行？从何时你也学会不要离群？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幸？从何时惋惜蝴蝶困于那桃源？飞多远有谁会对它操心？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顽童大了没那么笨，可以聚脚于康庄旅途，然后同沐浴温泉，为何在雨伞外独行？这么多好去处，漫游到独家村去探谁？既然沿着寻梦之旅出发，就站出点吸引赞许。逛够几个睡房到达教堂，仿似一路飞奔七八十岁。既然沿着情路走到这里，尽量不要后退。 亲爱的，闯遍所有路灯，还是令大家开心要紧。抱住两厅双套，天空海阔任你行。从何时你也学会不要离群？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幸？从何时惋惜蝴蝶困于那桃源？飞多远有谁会对他操心？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还同大了没那么笨，可以聚脚于康庄旅途，然后同沐浴温泉，为何在雨伞外独行？亲爱的，等遍所有绿灯，还是让自己疯一下要紧。马路、戏院、商店、天空海阔任你行。从何时开始忌讳空山无人？从何时开始怕遥望星辰？原来神仙与幻道，大海会断云，听不到世人爱听的福音。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还同大了没那么笨，可以聚脚于康庄旅途，然后同沐浴温泉，为何在赤地上独行？还同大了别再追问，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录一个简介首歌吓。 好，有陳奕迅嘅《任我行》啊，咁啊，喂，我忽然諗起咧，我哋三個好似都中意踩單車，有冇興趣一齊報今年好似啱啱宣傳緊嘅單車節啊？ 哎，啱啱咩事啊？啱啱我 dead 咗 ，dead 咗， 冇咗佢把聲嘅。 唔係因為咧，首先咧，即係年紀大啦，即係 再操車 去搞一啲咁高難度嘅工作，因為咧大家知道，即係香港單車節嗰條路都唔係易行，即係踩噶，即係譬如你青馬橋啊、丁九橋。落橋梗係好開心啦！你踩上去一扮，即係嗰下，我一見到昂船洲大橋嗰度嗰條暗車，就係因為咁我先唔敢報全馬跑咋，老老實實啦。即係因為我譬如我跑半馬，咁你唔會經昂船洲大橋㗎嘛，你最多都係喺嗰啲即係三號幹線嗰度上上落落啫。咁嗰度都有限，哇！你平時揸車部車都覺得攰啦，嗰度。即係你上昂船洲橋係近㗎嘛。 咁你知答案啦， 其實我記得我踩過嗰次嘅時候，我係發現係真係有少少暗車嘅。 梗係唔係少少暗車啦，係啊，車都攰啊都話。但係咧，你問我咧，人生咧，我亦都覺得，嗱，雖然小弟都即係啊，我哋琴日嘅環節叫步入黃昏啊嘛，即係大家即係都已經一把年紀，即係我哋嗰幾隻嘢啦。咁你哋兩個都後生，咁啊值得去做嘅。即係譬如啊，頭先我諗翻係，又唔好太妄自菲薄。即係講緊啱啱都未夠半年之前，幾三四個月之前，小弟喺台北都無釐拉沙就找咗，即係揾咗走咗一轉環台北嘅一處單車之旅。到而家我都覺得係，都有啲嘢攞出嚟講下。即係香港島我未環過啫，我環過啲台北，咁個路程都係差唔多。我唔知踩咗幾多公里，即係好似四五十公里啩，好似 系咪都系踩到一段路啊？食啲嘢咁样啦， 完全冇。我系台北啫，唔系台湾，即系 唔系环台湾， 唔系环都系台北啫。咁佢有啲单车线路系俾你系环台北行嘅，即系游走。我唔记得踩咗几耐，哇！好似觉得即系好似好耐咁。其实只不过应该系四个月之前啦。我都要揾翻啲记录，究竟我踩咗几多公里？我完全已经唔记得咗。不过而家你问翻啊，系当时我都。好似用咗两冇筹备添嘅，即系冇话咩练车啊，只不过系做少少搜集资料搜集，知道原来大约系由呢度就咁样踩啦，咁跟住就大约踩到呢度完啦，咁样样，咁然之后就立知嗰啲咩电解质嗰啲饮品就嗰朝唔知七点钟就开始踩啦，同埋有沿途停下嘅，即系饮下水啊，影下，最主要系影下相记录下啫。咁但系话食个饭我就冇嘅，因为我知道我食完饭一定跌锅噶。咁但系你问我啊，系人生当时我系带住一份挑战下自己，又 第時即係節目度又可以講下。第時如果同饅頭包包講開都話啊，係啊，你阿爸都試過啊，五廿歲嗰陣踩咗一轉台北都踩咗幾個好幾個鐘頭㗎，咁都叫做有啲威水史講下咁樣啊。係啊，你問我而家都我都幾啊係喎，都做過啲嘢咁。 唔係，我覺得係呢啲運動場上，即係運動類別上咧，係要做一啲創舉嘅，即係好似我教水。我連續學校攞三年總冠軍，我都講好多年啦。即三年總冠軍呢、這個名銜唔係容易噶嘛。你真係可能要報好多項目，你要嗰啲項目攞到個冠軍，你先能夠得到個全場總冠軍嘅名銜。所以咧喺運動場上咧，我覺得即係攞呢啲名銜係緊要。阿一哥，即係你有冇比賽嘅？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話單車，單車冇比賽啊，但我有成功感過咯，就係成功一口氣踩上中大個最高咯。 好斜噶，我唔识啊，我唔知啊，好斜噶， 梗系斜啦， 都有啲挑战嘅，系啊， 系咁得啦，你哋嗱，我就试过环绕台北一转啊嘛，咁你两个搵啲嘢还下啦，系啊， 钱咯，搵啲嘢还下钱咯， 还下钱啦，还下啲关窿啊，咁样样啦。突然之间发现我哋呢个节目好激励啊，今日。大家都应该做翻啲嘢嘅，即系不论咩年龄都好啊，挑战下自己。 大众踩单车郊野上，良朋共享身心舒畅，户外坦率双向，何必多野想？大众野火会山岭上，悠悠绿草天山天阳，漫无庆歌可与大家跟住唱。手影下相，黄布水花高飞百丈，潺潺自响音韵悠扬，夜静山响遍，大家跟住唱。 戴翻头盔嘅，即系唔一定要去到要咩挑战还乜啊、还物啊、还钱啊，咁轻轻松松踩单车都舒服嘅。好，隔篱有阿 Sam 哥嘅，大家跟住唱啊！咁啊，头先咧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就有一个一台全运会嘅，咁啊，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同呢一个這個叫做曲棍球有關的，咁啊兩位嘅同事咧都係揀咗咧就係13米嘅，咁我哋呢個時候咧要開估啦，究竟啊答案係乜嘢咧？ 一台全運會， 重複今集問題， 请问若果曲棍球比赛两队打成平手，会采用哪一种方式分出胜负呢？等港式生活馆的曾慕雪话你知啊。 答案就是 B 互射二十三米球。曲棍球运动主要起源于非洲和中东地区，是世界史上历史最悠久的运动项目之一。每场比赛每队各派十一个运动员上场，每场比赛分为四节，每节时间为15分钟。在第15届的全国运动会当中，如果在常规比赛时间60分钟内两队都打成平手，就要互射23米球决胜负。二十三米球不是定点射门，而是进攻球员要控住个波推进龙门，再近距离射门。整个射门要在限时之内完成，主攻队伍射入一球有1分，射出界或者被扑出就冇分。每队派出5个球员主射，1个球员守门，得分最多嗰队就胜出。 一台全全全全运会， 哇！真系一个我从来都冇掂过嘅运动。 是 曲棍球 有睇过嘅， 我有嘅，因为最主要睇打交嘛， 碰撞咁样啦。 但系好多听众都话我哋捞乱咗曲棍球同冰上曲棍球， 系 唔同噶。曲棍球系喺草打噶嘛， 系 系咪噶？ 同埋踩嗰啲单轮嗰啲叫咩啊？即系雪剧唔系叫雪剧，嗰啲叫咩啊？ 系咩？ 系咪飞轮？ 系咯，即系溜冰鞋，但系用滚轴溜冰鞋， 系嘅咩？ 好似系噶嘛？ 唔系啦， 唔系嘛？ 唔系滚轴溜冰鞋咩？ 嗱， 我真系要翻温书啊！ 我哋翻去播一播先咯，好似唔系。Ice hockey 就踩住个 ice skate 去滑嘅，即系滑冰咁样样啦。 系啊， 但系曲棍球好似用唔系用脚嘅咩？ 系啦，我睇。图都系用普通波鞋，即系好似波鞋咁 嘅啫。系唔好意思啊， 发温书，发温书。 Anyway， 喺啱啊，喺全运会之前啊，恶补下先啊。喂，咁啊，一哥唔该晒今晚啊 ，Thank you， 拜拜。 Bye bye